好，菲律他餐呢聯愛傑德，呢一集呢就我找數嘅，之前我講過我會錄 Marvel 嘅電視劇，咁包咗四套電視劇啦，而家 Marvel 出咗，咁就四再加套動畫，咁就一次又 KO 晒佢，咁呢 Marvel 同埋其他 Superhero 電影我就擺埋另一集，咁就分開，因為都幾長下嘅，咁都加埋，咁我順住次嗱，就而家暫時嚟講呢，直到2022年一月為止就有四套電視劇加一套動畫，咁呢就順次講啦，首先就 Wonder and Vision， 溫代與幻視，然後就飛準與唐東戰士，The 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 第三套就 Loki， 第四套一隻動畫嚟嘅 Drossive， 中文就譯做無限可能，假如第五套就鷹眼 Hot Eyes， 就最新上嘅就聖誕劇嚟嘅，咁我就順住次序講呢五套先啦。首先講咗溫代與幻視啦，呢套咧就係 Marvel 嘅原創電視劇第一套，應該係 Marvel。Marvel 英雄宇电影宇宙嘅原创电视剧应该第一套嚟嘅，即系唔计以前 Netflix 上嗰堆咩嘢魔侠啊嗰啲啊，纯粹系呢套电视咧就系呢个第一套嚟嘅。咁呢套咧，我个人嘅几中意嗱，有啲人咧即系未必有啲人好中意嘅，因为佢呢套剧咧，佢有一个最大特色就系佢疯狂地嚟他美国啲处境喜剧，即系例如咩太太魔法少女啊，或者六人行嗰类，即系其实香港系批人好中意睇呢类美式嘅处境喜剧。咁我就一般啦，我睇咧就冇咁有 feel， 但系咧我自己欣赏佢就系、是、佢用咗几集时间系六十年代黑白嘅处境喜剧，即系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咁就每一集就一个年代，将啲处境喜剧成日会玩嘅他，即系例如话上司嚟屋企食饭啦，万圣节呢啲咁嘅他，呢啲咁嘅处境或者系啲家庭家长会嗰类、妈妈会嗰类咁嘅处境喜剧王道展开，全部同佢玩咗晒，睇得好开心嘅。即系如果你对于呢类处境美式处境喜剧有认识嘅话咧，你会睇到你会睇唔住笑嘅，同埋佢都几反当然啦，佢亦都反映咗个时代转变，即系例如话六十年代黑白嗰啲扭扭嘅嗰啲电视机，即系你而家睇开食雨残片嘅电视机，去到第五第六集咧就开始有液晶电视啦。即系呢个时代佢咧系利用一个时代一路玩去表现一个大剧情。或嗱，个人啦，我因为我本身对美式处境喜剧咧 ，sitcom 咧就唔系太有 feel 嘅，我就嫌呢度比较长咗少少，但系无伤大雅，因为佢几好睇，亦都唔至于话会令你觉得闷啊反感嘅。但系呢套咧，其实佢一扣除咗呢点之后，其实咧如果将缩成两个半钟头嘅话咧，喺度完整电影嚟嘅。应该咁讲 ，Marvel 嘅几套电视剧咧都有特色，就系佢系将一个两小时或者两小时半嘅电影。拆成一个一套美剧 ，Wonder Vision 咧就系典型嘅，将一个本来可以用两个半钟头拍完嘅一个电影，分散成为一个分成九集嘅电视剧，每集40分钟，所以咧佢剧本咧其实系几工整，甚至我谂就系比起啲真系拍比真系拍成电视，即系以电视模式写咧，佢咧系佢更适合拍电影，但系缺点就系、是。你要将一个其实两个钟头可以讲完嘅故仔拆成一个九集或者八六集嘅电视剧嘅话咧，一定会拖，事实上都几多拖嘅。即系例如话sitcom 嗰度咧，如果系拍成电影嘅话咧，大约系30分钟内就可以拍完噶啦。当然啦，30分钟你玩唔到咁多嚟他啦。但系如果你将佢拆，但系咧压成30分钟，其实唔影响嘅。有好多剧情都纯粹系叫做咧满足咗导演同埋嗰个编剧咧嗰sitcom情意结。呢点我冇所谓啦，反正我睇得开心好嘅嗱。呢套咧，佢剧情其实都唔拍嚟差噶啦，咁拍咗咁耐，同埋 Disney Plus 一周围都作上咗嘛，就系Wonder 就喺意外，即系应该咧，佢严格嚟讲，算唔算暴走？就系佢去到西景镇，佢见到当时Vision 帮佢买咗块地，谂住共过生活地方，跟住暴走，跟住突然失控，用魔法控将成个西景镇变成咗一个 sitcom 嘅场 ，sitcom 嘅舞台。佢同佢创造出嚟嘅幻视一齐过住幸福嘅家人生活，突然咧，由于你成个西景镇冇咗咧，咁咧就引嚟咗美国政府同埋啲咩组织去干涉啦，咁咧就走去谂办法救翻啲人出嚟，然后咧就中途卷入咗人造幻视事件，然后跟住最后咧就系虚拟幻视同人造嘅幻同埋嗰个只有肉体但系冇灵魂嘅新造嘅幻视合埋一齐消失咗。而 Wanda 就因为搞咗咁大件事就闪人啦，搞咁大件事，成个美军都俾成个美国部队扯咗入去，咁就闪咁样闪咗人，跟住就转入咗系奇异博士第二集嘅剧情啦。咁呢套咧系一定，你如果你系典型 Marvel 嗰种，你要知道晒成个故事， 你一定要睇嘅，因为你唔睇嗰个剧情嘅话呢，你唔睇Wonder Vision 嘅话呢，你好多剧情呢你真係唔知佢噏緊乜。呢个系比较你可以话好又可以唔好嘅，对 Marvel 迷嚟讲，就算再难睇你都追落去，即係阵间讲嗰套呢就係嗰啲，就係你唔睇你唔整佢咩冬瓜豆腐你唔知道嘅话呢，你会拗爆头。但睇呢你就好难顶。但呢套唔难顶嘅。甚至讲就係如果你系 sitcom fans 呢，你绝对走唔甩。唔系嘅话你咁咪睇你咁咪套戏都好睇嘅，因为本身女主 Elizabeth Olsen 呢好靓，身材好好。嗱呢个呢其实算典型彩蛋，就係佢中段呢係走咗犯人嘅 Quicksilver。呢、这个 Quicksilver 唔系 Marvel 电影，即系唔系阿 Wanda 个细做 Wanda 细佬嗰个，而系喺X-Men 里面做 Quicksilver， 即系讲人万磁王嘅仔嗰个。最初大家以为会唔会多元宇宙由嗰个宇宙拉过嚟，结果唔系普通人。其实嗱呢度咧，其实如果我你讲真，你既然都买咗霍士洛，咪就成玩话嗰个呢、这个 Quicksilver 就系令就 X-Men 嗰个宇宙走过嚟嘅，只会扮傻。扮成一个普通人咁样，我呢度玩比玩得更加开心，同埋咁样你连落去之后，你话奇异博士啊、蜘蛛侠三嗰啲多元宇宙咧，会更加好睇，顺理成章啫嘛。你讲真，你都唔讲真，你都玩乱扎大龙咯。同埋更唔合理嘅，好似奇异博好似蜘蛛侠三咁无啦啦，唔知点解突然间喺宇宙拉嘅人都做到咯？点解你唔可以啫？你反正你魔法乜都得噶啦，噏嘅啫嘛。总体而言咧。作为第一，作为佢开山第一套嘅 Marvel 电影宇宙电视剧咧，绝对 OK， 我睇得我收货嘅。嗱，话好好好好好睇唔算，但绝对亦都唔难睇。角色设计又好啊，剧情咧，同埋啲几搞笑位都几 OK， 都几到肉嘅。Marvel 啲搞笑位，好啦，咁讲完一套好嘅，我讲到唔好噶啦。呢套咧其实出嗰时即系Disney Plus做香港仲未有啦，好多人都鬼晒揿头，已经暗暗噶啦。咁我做晒心理准备，做晒风险评估，做晒打晒底嘅。The 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 非准阅读寒冬战士，又名雕兄与过儿，雕兄 Falcon 也，过儿寒冬战士，冇只手啊嘛。嗱呢套嘢咧，首先佢好就系得六集啫，唔系都几难顶。佢就系以佢有啲似蜘蛛侠二咁样嘅，蜘蛛侠二咧就系、是、蜘蛛仔点样喺后 Iron Man 年代。即系佢要点样接受一个就系呢个世界冇咗 Iron Man 啦，佢点样去喺呢个世界揾出自己定位？呢度就系喺 Stephen Rogers 唔再系美国队长之后，呢两条 Stephen Rogers 美国队长嘅官配点样系揾出自己定位？本来我觉得嗱，一开呢套咧，最首先我就一开头睇到好难顶就系、是、佢花咗起码30分钟第一集啊，有20分钟咧去讲花款同佢屋企人嘅问题，讲佢卖船啦，又话佢啊，即系呢段咧好典型就系咩？黑人卖小强，即系话黑人喺社会点惨啊，点，哦，系，即系咁。我虽然话 Disney Plus 系包埋戏，唔使特别俾啲钱，但系我唔打算浪费，但系我冇人有兴趣知道你同你家姐即系生活点过点苦啊，大佬。呢套戏呢个完全唔系重点，甚至讲嗰集咩根本冇拉更，冇关系嘅，完全唔需要知道嘅呢啲嘢。我反而咧。冬兵咧个睇心理医生就好啲，前后加埋唔过五分钟，咁就算啦，当我接即系叫交代咗你本身做心理问题，我可以接受嘅，呢段 O K 嘅。跟住就讲，有恐怖，讲大消失之后，有啲解放组织，因为大消失之事件，复仇者将成地球一半人救翻翻嚟之后，出嚟社会问题，咁有班革命分子就利用啲超级血清做咗超级士兵。去搞叛乱，虽然我仍唔会觉得搞咗咩叛乱出嚟，即系好少而科世啱要夹叛乱啦。咁就阿花狂同阿妈阿雕兄同过儿就走去解决问题。咁咧就因为本身呢血清咧系同九头蛇有关，咁就拉咗九头蛇陈莫南著拉咗出嚟帮手揾。然后最后咧就喺之前美国队长三嘅Sharon Carter 咧又出翻嚟，就一齐合作就解决咗呢件事。最后咧阿Sharon Carter 咧原来竟然就系、是。一个犯罪组织嘅头目就混入咗美国政，而家咧就入唔话应该咁讲啦，黑化啦，当佢就用如果用一啲美日本术语讲就系黑化啦，黑化就入就入就黑化就喺就喺美国政府度揾着数，诸如此类啦。这个我谂系服侍，这个咧唔重要，同本剧同故事嘅主线冇乜拉更嘅，暂时响隔闲唔使讲住，等佢迟啲睇个点温。首先最大嘅问题就系门两个主嗱呢类可谓叫做不止式嘅主角咧。 是两个主角有火花互相碰撞才好看的，即是他跟奔尼两个主角有碰撞或者之后我提的哭哀咁样两代有碰有火花就一直拆开。他两个呢用我个妹讲法就是两个都是阿寿，两个寿走埋一起是每一个你起码一个变工，但是他两个都咁寿喎。咁你点做 CP 啫，一到都唔成 CP 俾咗两条我真係想用两条懵饼，实际真係懵饼，两条懵饼行企企又唔觉得佢点英明神武。咁你一路喺度拖六集，喺度好喺度淹，即係好淹闷啊！就係嗱，佢呢套剧咧就其实想描写就系阿花康点样由佢唔想做美国队长，再变成美国队长。首先一开头你交翻乐团俾美国政府，你就戆鸠到爆炸嘅。你如果觉得呢个盾牌只系 Steve Rogers 一个先有资格用，咁你就收埋佢，封印咗佢。当时Steve Rogers 俾个盾你嘅时候咧，系冇人知。你讲真就系、是、你收埋个盾，冇人知噶。你咪话盾喺美队长手上面咯，鬼知咩？同埋就系惊犯法，你俾人俾住个政府通缉咁耐，仲惊咩犯法啫？你咪收埋个，你有一个难听个一件污两件秽，你复仇者做犯法嘢仲少咩？多鬼如好啦，跟住交翻盾出嚟。咁咧，美国政府你咁你包括盾，我梗希望我梗要揾一个新嘅美国队长去振奋美国啦，就揾咗另一条友出嚟。好啦。你搵咗另一条友出嚟，你又睇佢唔顺眼。嗱，呢样嘢呢阿中兵又好啲嘅。咁阿过儿呢一开始就觉得就係、是、你一开始就唔好要个盾，一要个盾你做美国队长，你就唔好阿唔好已经吟吟。咁你交个盾佢唔妥应该嘅。咁问阿雕兄，你又已经吟吟，又觉得好似佢合法之如此类。总之就是、又唔妥条友做新美国队长，但又唔敢讲。你唔觉得好烦嘅咩？好啦。呢、这个新美国队长即系 John Walker 咧，就其实呢个角色我记得几妙就系、是、佢睇两条友睇佢唔顺眼，但系我又唔系觉得佢好乸唔顺眼，应该咁讲，佢嗰种做法比较粗暴，但系喺复仇者嘅标准嚟讲，呢种唔算粗暴，更离谱嘅你班友都做过啦，唔好玩啦。好啦，咁呢条友做因为佢拍档死咗，失控杀咗人，然后你就抢翻个盾。跟住条友又被人炖咗冬菇，又俾美国政府延揽做专做啲污糟嘢嘅美国特工 U.S. agent。OK 啦，呢个就系啲漫画剧情演咗。但系呢条友仲好睇，我咧好睇过两条懵饼。虽然佢都唔多主角 feel 噶啦，但系点都好过我。但系我仍然觉得好噶。至于更好睇嗰个系咩啊？陈莫南将。我睇由陈莫南将开场出队，去到后面咧。一路佢有佢司莫啊，二世二啊，冇陈莫司莫男将啦，或陈莫男将啦，因为我成日讲陈莫男将嘅。咁佢由佢出场去到佢退场为止，佢俾嗰两条友共似主角。佢行出又是佢有一幕讲佢跟孤唔知收容所定孤儿院啦，佢三人一行埋一齐咧，你觉得阿男将先系主角，嗰条佢跟班嚟嘅，咁就死啦！你睇美国队长行出，因为有行，就算美国队长企后面啊，你觉得你觉得美国队长系大佬，你两个靓仔，但系阿男主行出嚟，用桶收埋个靓妹去攞情报嘅时候，嗰两条友真系完全系一只咩？王朝马汉咗嚟咁 level 嘅，你做主角，你可以几冇主角气场啊！好啦，阿陈莫男主抢戏抢到爆灯嘅。咁去到后面陈莫南退场啦，然后就喺个好打嗰段任务，然后呢嗰段US agent 即係John Walker 呢，佢嗰段又佢又好睇喎，然后跟佢救返个车呢就变返做又变返做佢正义嘅，只不过係明讲嗰就係 US agent 呢即係John Walker 呢唔系所谓嘅黑入魔，即係佢只不过系叫做咩个性粗暴啲冲动血容易上头，但唔系坏人。咁佢做 US agent 呢就係、是、佢继续用另一个方法去叫做咩？去报效国家。咁我就拗下头就系、是，咁呢个系反派定系变种角色定系咩咧？定系反英雄定系黑发英雄猪枪？我真系唔知啦。有啲系拗拗地头嘅，但呢个 OK 啦。反正佢呢个都系铺排嘅，我觉得佢做主角仲好睇过佢两条友。然后成套系六集，有起码我咧净系嗱呢样头先讲过就系、是，净系讲 Black Lives Matter 部相关部分，我咁加埋起码最少有一集半。不断反复地强调黑名贵，我唔反感你黑名贵，但系唔使咁多嘅，一句起两句字 O K 噶啦。你去到就咩咧？一套娱乐片出嚟，然后我听你讲成个公牛讲黑人有几惨几惨，喂，唔系啊嘛？呢样嘢我去到一个就令人厌烦啊！你日娱乐片，我希望睇嚟系开心心嘅、刺激激嘅，但系你俾唔到娱乐我，然后我听你说教，听你喺度睇埋小强，你。过唔过分咗啲啲咁，又冇啲啲啊，过分咗好多啊！呢样我系几 喺度系，我又唔，我又唔系反感嘅，系好烦啊，好厌闷啊，耳暗长长气气，好阿阿，即系失智老人咁样，睇到我真系，唉，即系如果呢套唔系Marvel 电视剧咧，我真系 cut 咗噶啦。但系嗱，吹胀喺剧本嘅主线方面，佢最有 Marvel， 最有美国队长 feel 嘅，由恐怖组织，用超级士兵血清而打斗咧，佢各种元素咧，其实好适合做 Marvel 电影嘅。但系直接讲嘅就系、是、套戏拍拉得太长，废话太多，说教太多。同埋两个主角都唔够主角，都冇主角格，行出难听，直接讲佢就系望而不似人君，配角嘅 level 就配角 level， 唔系你即系如果你系 Michael B. Jordan， 咁你行出嚟就咪成个主角 feel 咯，问题你唔系咧，即系咁，我唔系嗱，重点系唔系因为你黑人做唔到主角嘅，因为你唔够 level 啫，其他黑人做到主角嘅系你做唔到啫，纯粹你有一个。咁你 level 唔够咪 level 唔够你？诶 ，Michael B. Jordan 黑豹做反派啊，都抢起个都超抢起咗主角格嘅。咁你冇本事咪系咁噶啦，好直接嘅。咁呢套嘢，佢就因为我睇网上揾啲资料，就佢本谂住拍美国队长四，但系唔好啦。你拍美国队长就系大灾难嚟噶，一个完全冇主角冇男主角魅力嘅人，再加一个完全冇主角魅力嘅人，又加埋一齐又冇火花嘅，你拍出嚟咧系灾难嘅爆炸。你不索性拍咩 US Agent 嘅故仔好过，我嗰条友反而嗰条友仲可能低成本啲，可能 OK 嘅。好啦，讲完呢套几灾难嘅佢后嚟好乸睇死啊！我顶佢个肺，我真系想讲出屌佢老母嘅就系、是、佢最后佢、那个标标题由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 改成正 Captain America and Winter Soldier， 你使唔使咁捻扮嘢啊？你悭啲啊你！即系我真系觉，我真系去到嗰度就系、是、美国队长得一个咋 ，Steve Rogers 啊，白人嚟噶，你唔好玩嘢啦。是啊，是白，依家唔系白人至上，而系你唔好去，你唔好为咗你嘅政治正确，去将一啲本来系已经完成嘅嘢去改变佢，去满足你哋嘅所谓你嘅政治正确，你政治正确，唔该，保你大。好啊，你一系你拍天能，或者揾黑人做主角，即系揾黑豹，黑人做主角有乜问题啊？或者系The Base 咁样，黑人做主角有乜问题啊？但系你唔好将一个几十年嚟都系白人嘅主角，夹硬要话佢做黑人，同埋。当初你谂住当初你交翻个盾出去，你就你觉得你个盾唔适合你，你唔好之后无啦又突然间攞翻个盾啦，完全冇心理描写嘅，我都唔明点解突然间你又觉得你做美国队长系 O K 嘅，黐乸线。好啦，讲呢套好呕，好即系都几难顶嘅嘢之后咧，讲一套 O K 几好睇嘅 Loki。嗱，剧本方面 Loki 都系唔多掂嘅，佢仲衰，佢之前甚至连一个电影剧本都唔多算，但系。吹咩？惨咩？个男主角 Tom Hiddleston 有主角主要气场够魅力啫。嗱，呢个就嗱一套电影主角有冇个人魅力好重要嘅。你行出嚟，你有主角魅力，垃圾片都觉得都唔垃圾。即系讲就系蜘蛛侠三套剧本系乱咁嚟嘅，乱嚟到程度就连一个 fans 觉得好离谱嘅。即系喺我喺戏院睇都觉得离谱，但系吹咩？娱乐性高，主角三个主角都有魅力，吸引到人去睇。哦，咁啊点咯？呢套又 Loki 系嘅。讲 Loki 喺复仇者四，佢利用咗两个无限宝石去咗另一个次元，跟住俾全一局啊，总之又俾个时空管理局嗰类时间变异管理局捉咗去解决无限次元嘅 Loki 去搞破坏嘅事件，咁啊最后搞次元变异管理局成个冧受大啦，跟住就多重次元宇宙失控啦，剧本几散乱就是、中段。男 Loki 同女 Loki 喺谈情嗰段拗爆头嘅，无啦点解两个一个想 kiss 嗰时候突然间之后揾到你啊？然后咧，中途又乱咁嚟，但系一啲都唔重要。男Loki 魅力爆灯，佢本来呢个角色，先讲讲就系、是、本来喺雷神里面咧，佢已经好抢戏噶啦，由越后越抢戏，去到呢度佢真系完全一个人 solo， 佢表现出就系咩？一个明星点解明星就系、是、佢有明星气场，佢行出嚟。一举手一投足，去吸引晒观众目光。佢演一啲对白风趣，啲系好配合到所谓叫做 Marvel 电影有特色嘅幽默感。呢样嘢系嗱，呢样嘢就系之前雕兄与过儿冇嘅嘢，就系佢两个都系冇乜幽默感嘅，变成咗就咩？两个闷蛋走埋一齐，你间讲笑亦都唔好笑。但系由 Tom Hiddleston 咧一行出嚟，佢有幽默感。啲小动作即系嚟一开头咁样，见本来佢攞咗个时间面具个丑，谂住顺手掉咗佢，跟住见到另一条友，因为冇丑即刻俾人消灭咗，吓到脚都软埋，即刻搵翻个丑出嚟。呢啲咁嘅小动作啊，咁样咧，好表现到Marvel式嘅幽默感。呢样嘢咧， 是 Marvel 同埋所谓叫 DC 宇宙唔同，就系 DC 宇宙好死好严酷好死板嘅，即系可以死侍话斋，哇你黑暗啊，你咪 DC 宇宙过嚟噶嗰种。而 Loki 咧就系、是、Loki 咧就好反映到呢种所谓叫 Marvel 式幽默感嘅特色，好舒服睇到笑，之后嘻哈喺度笑，其实啲转折位啊各种嘢咧都做得好。嗱打斗咧嗱喺成本上，我觉得呢套应该最平嘅，因为大部分都系文戏，冇乜就算打就算所谓叫大场面都系 CG 嘅。唔会，相比讲阿冬兵嗰套咧就夸张啲嘅，又有飞天啊，又遁地杖，一人云打到丙木，嗰套相嗰嚟相比嚟讲系嘥好多钱，但系呢套咧就很，我觉得就好平，系平价片，系感觉上真系叫做全场景，连绿幕都少噶啦，可能搭个景出嚟就 OK 嗰只，但呢套好睇，又又多重碌，又是呢边咧就无限多重多无咩？蜘蛛蜘蛛动画宇宙啊，蜘蛛真人宇宙咁，几廿个蜘蛛仔一齐嚟，呢度就几廿个 Loki 一齐，有 Loki 老人 ，Loki 僆仔 ，Loki 正太 ，Loki 恶缘，乜都嚟。呢度咧就玩得系超系好典型，就系佢攞翻 Marvel 个嗰多重宇宙咧，系讽刺翻讽刺翻佢呢个嘢嘅，我好开心睇得，即系一路睇一路笑嘅。但系你回顾成个剧情睇咧，其实就系、是、单薄啊，即系你冇所谓叫原一个好结实嘅剧本，但系。好睇咪得咯，即系应该嘅点讲就系，唔系剧本好，有套戏好睇，系 Loki 好睇 ，Loki 个人好睇。咁你揾到啱个好嘅演员，即系讲一 Iron Man。如果你当初唔系Robert Downey Jr.， 肯定死噶啦。一个 Marvel 有 Marvel 佢选角有时咧，佢选得好叻就系，佢揾到一个好嘅演员，佢搭佢成套搞掂。即系讲就系、是、Chris Evans， 你好，你已经唔能够想象第二个男演员去做嗱。是接白是做 Steve Rogers 啊，唔系美国队长啦、啊。你想象唔到第二个男演员可以做 Steve Rogers 呢个角色噶啦。大家已经系俾佢洗咗脑，即系讲就系 Robert Downey Jr. 你大家嘅脑里面而家谂到 Iron Man， 你就谂到系佢噶啦。你谂到第二个嘅，而 Loki 大家而家又谂到系 Tom Hiddleston 嘅，你只谂到佢，谂到第二个。呢样嘢就系点解就系佢拣到演员好咯，演员有个人味咯。佢塑除咗剧本写咯，即系剧本另一个就系佢本身演员演到戏味出嚟。呢个重点，同埋有就嗰个主角气场好重要，再重新再强调多好 X 次，主角冇主角气场咧死得嘅，唔系咩叫主角啊？收咁贵片酬行出嚟，你好行出嚟就咩都成套生死存亡就靠你噶啦。呢套就真系Loki 呢套就真系纯粹靠 Tom Hiddleston 咧一个人嘅气场压一个人嘅演技去拉出成套片，拉到一个好好睇，拉到一个几好睇。冇佢我真系冇佢嘅话咧，我呢套嘢其实都真系。几麻麻，好睇嘅，同埋呢套嘢如果你唔睇呢套咧，佢会应嗱，我唔知佢会唔会连住Doctor Strange 第二集，但系睇埋无妨啦。嗱，跟住咧我讲嗱，跳咗无限可能先，讲咗鹰眼呢套嘢咧，就有少少不幸嘅就系佢头两集比较慢，佢系典型，佢咧就真系有典型嘅，将一个两个小时半嘅电影拉长到一个睇先六集嘅电视剧，所以咧佢前嗰两集又比较慢。又会多啲口水花，但系入咗第三就开始咧就好睇啦。佢利用咗佢将阿鹰眼要翻屋企过圣诞节，要所以佢喺嗰几日时间同个靓妹同女鹰眼咧Katie Bischoff 咧一齐谂办法去解决当年鹰眼暴黑化咗浪人年代嗰啲苏州市。咁因为佢系所谓叫做圣诞剧咧，就系即系简单咩叫圣诞剧就系。以圣诞期间做舞台，同圣诞节有关嘅电影，最简单嘅例子就系生死大客阿布斯维利士圣诞节爬大楼天台，即系你一谂到圣诞电影咧，其实未必一定系嘻哈快乐开心嘅，动作片都好多圣诞片嘅，圣诞黑一第一集咪圣诞片咯，呢度都系圣诞片嚟噶，喺尤其是当佢最后一幕喺个圣诞树滑冰场打到就系典型圣诞片展开咯，唔系嘅话你做唔到个画面嘅。呢个所谓圣诞片，因为佢处理得几好嘅。首先套剧里面冇话特别坏嘅大坏人，甚至金霸王出场，你觉得佢唔系特，佢都冇做咩大坏嘢。基本个个先好嘅，第二系冇乜血腥，即系佢唔会话出现血淋淋杀到乒乓乓啊，爆头爆脑啊，或者炸弹啲嘢。甚至连反派嗰所谓叫做运动装黑帮咧，都几搞笑嘅。即系喺啲搞笑位、嘻哈位里面咧，你觉得咧喺圣诞节一家人大只睇咧，系会好开心 ，OK 冇问题嘅。啲冇重要噶，即系圣诞片其实最罩忌就系咩？睇完之后你好唔开心，但系鹰眼睇得好开心。同埋有一样嘢就系、是、本身谢美维啦，即系 Jeremy Miller 咧，本身佢都唔系话好有所谓叫做 主角戏味，即系佢唔系所谓嘅主角主角有主角气场嘅。但佢好在咩？佢搭咗个女主角咧，阿先女主角咧就系Hayley Stanford 咧，佢个两个碰撞起嚟就有火花。即系简单就系佢不呢个所谓叫做老少配，最典型嘅《周学警出奸》嗰类片就系一个老差骨搭个身搭个冲动身仔，佢冲动身仔咧就以为天下无敌，但又经常撞板。而老差骨咧就一路帮佢，然后帮佢成长，然后佢两个互相搭档。呢种最王道，呢种最老土、最王道展开咧，喺度咧就发挥到最好嘅。两个演员有火花，个靓妹就喺度吐槽啊老鹰眼，喂件衫好老土啊！你突出自己嘅 character 啊嘛！呢个年代你有型有款先点噶嘛？你唔系因为你复仇者唔显眼，唔系因为你唔显眼，你打得太老土，跟住老鹰眼话：我工作就系唔显眼啊嘛！即系呢啲好妙文妙答嘅对白，喺有两个擦出火花，就真系好开心。睇佢两个喺嘻哈哈嘅咧，呢样嘢咧，之嗱呢样就系头就系工兵就系雕个鱼雕兄做唔到阵，两个演员走埋嚟冇对白嘅，但系个闷蛋就系你嗰啲死得啦。第一度就系两个互相吐槽，跟住个细路女咧就搞到个老将咧就完全哭笑不得，各种搞呢类所谓就好似套剧里面一开头佢女英靓妹英眼个阿妈话斋，有钱人觉得自己无敌，后生仔觉得自己无敌，而两样都系个呢样一直都凸显就系佢亦都好聪明，就系、虽然佢女英眼好有少少叫做咩，又系典型嗰 S J W 嘅女权啫，但系Kate Bishop 咧，佢表现出嚟嘅啫，唔系所谓叫做May Show 嗰种即系简单就系 Captain 大妈嗰种，而系一个自以为天下无敌，但系处处撞板处处撞板叻嘅身仔。你只不过叫做咩？系你有天赋，但系你冇经验，搞到乱杀大龙。卢克艾系俾搞到完全唔知点算好。话佢系闹佢又唔系，赶佢又唔走。总之就佢七动都冇。即系呢种叫做平衡咗就系、是、你大家观众中意睇一个就咩？一个不成熟，即系简直小子成长记。一个靓妹靓仔点样喺度一路成长，而家我一直睇到啦。最后一眼系一路就系终于肯收佢做徒弟嗰段咧，就系、是。唉，佢唔系应该讲就系佢唔系因为K Bishop 好有潜质，而系都搞你，因为佢自己搞出嚟一半系佢搞出嚟苏州市，同埋就系靓妹个啱啱俾人拉，俾抽拉咗咯，咁你掉佢纽约又唔系，同埋你掉佢纽约以佢咁嘅性格仲大镬，不如带你翻去，我训练你好过，费力搞咗更加大镬嘅嘢。呢个咧，我记得我睇好笑，即系嗰种就系好无可奈何地就学阿鹰眼同佢老婆话斋，我带两只流浪狗翻嚟，一只就真系狗，另一只就个靓妹。呢、这个笑到咗喺度嘅，嗱，另一点咧就系佢呢度一直都系少少就玩咗 Marvel 嘅，即系玩将 Marvel 角色玩咗啦。首先就系、是金马王唔算噶，金马王其实金马王系之前出过嘅喺夜魔侠里面，咁我觉得呢个角色系唔会死嘅，放心，讲亦都好难想象到一个咁重要角色就会喺度拉柴。呢度我佢纯粹客串啫。首先就系、是大家以为佢系剑客，以为佢系反派嘅剑客，Swordsman， 结果原来正派噶，大家有少少俾佢耍咗耍嘅，然后。嗰班所谓运动黑帮成员，由一开始我觉得你唔系咩大黑帮噶啦，因为黑帮大反派应该有型有款噶嘛。你难听讲句，你几个你个卡苏用阿周星驰话斋，七头万，总之傻仔埋边，我唔傻仔，有种仲唔傻仔，系几傻，有几傻喎、啊。咁啊，跟住嗰面啦，人蠢要型啊嘛，嗰种嘅，即系啲奇离怪。一睇知道你唔系大反派，跟住咧嗰个 Eco 啊，即系嗰个又龙又又龙眼演员咧，又系睇个又一睇个样又知道你唔系反派嘅。成套剧系只有出咗场唔系好多戏，但系十分钟左右嘅金霸王，你觉得佢似反派啫？全部都唔系反派，反而就系最后黑幕系呢个嗱我唔转桥啦。总之最后黑幕咧系大家系所有观众都哗一声嘅，就系、是、原来你系黑幕啊！即系呢样咧，我几中意嘅。即系呢样即系所谓又隐藏咗嚟，但系佢又睇得好开心，但系又合情合理、哦。佢都解释咗啲嘢，咁我呢度咧整体耍出嚟咧，我系几满意嘅。嗱，仲有一个角色咧系值得讲嘅就系叶莲娜，即系简单就系黑寡妇个妹，冇血缘关系个妹啊。即系咁咧，呢度咧佢同阿K Bishop 咧嗰段对手戏咧系好好睇。两一个咧就系、是、初出茅庐嘅新仔，第一个就系、是。冲动有余，经验不足嘅新一代黑寡妇咧，佢又未知去到真系佢设定嗱，佢个定位有啲唔同嘅。 虽然话黑寡妇嘅电影里面最后佢好似就承继咗佢家姐嗰个工作，但似乎官方又唔系好想佢成为第二个黑寡妇。有啲叫做咩？佢系黑寡妇个妹，但佢亦都佢黑寡妇，但亦都唔系黑寡妇嘅传人嘅存在。咁佢一开头喺大厦嗰个教授啦，然后咧走去阿 K Bishop 嗰个私斗嗰度，同佢喺嗰场对手戏，最后嗰场喺大楼入边打斗嗰场戏都非常好睇。佢两个嗰种打斗咧，又有啲妙就系，佢两个都唔想杀死对方，但系咧硬真打又唔系。咁佢两个打斗咧，就有一种就话有少镜住，唔敢落重手，但又唔能够话太又唔 hea 打，所以就好妙嘅。嗰处理又处理得好睇嘅。嗱，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叶莲娜咧，即系黑寡妇个妹咧，佢呢套戏角色嘅主要作用就系佢解开咗鹰眼嘅心结。鹰眼其实一直以来佢都好后悔，就系喺《亡命复仇者四》里面佢救唔到黑寡妇。咁呢、這个佢因为呢、這个心结直到佢而家直到成套剧都系都解决唔到嘅。好啦，咁因为呢次叶莲娜杀佢，佢即系有机会去讲翻呢件事。佢终于将佢应该讲咧就系、是。佢鹰眼需要有个同佢有黑寡妇有直接联系嘅人，去分担咗呢个痛苦嘅回忆。因为喺复仇一四之后，能够分担呢个痛苦嘅人已经唔存在啦。佢需咁咧，而叶莲娜就系唯一一个佢同黑寡妇有直接交集嘅人。佢同佢讲咗之后，除咗去解开咗叶莲娜佢嘅家姐嘅死嘅一个真相之外，最重要就系令到鹰眼终于可以接受到，重新接受到就系、是。黑寡妇走咗啦，佢依、這个佢唔需要系一个人背负依个痛依个痛苦回忆，所以成套剧虽然话就话喺依个剧系俾阿K Bishop 去接任新鹰眼嗰个身份，但系亦都但系即系佢第一主角依然系老鹰眼，系老鹰眼一个叫做救赎之旅，就系一来去清除翻当年佢做浪人时嘅黑历史，另外就系、是。佢要解唔系补偿啊，系佢告赎半赎罪形式去同翻黑寡妇个妹讲翻佢家姐系为呢个世界牺牲嗰段事，令到大家有一个叫又唔能够话系赎，即系佢唔系救算系救赎啦，因为佢唔系赎罪嘅，系救赎。又因为虽然因为严格，因为其实黑寡妇嘅死唔系唔系鹰眼做，但而只不过系。嗰刻佢一定有人牺牲，黑寡妇觉得有妻有女嘅鹰眼唔适合做呢个角色，所以佢嚟牺牲。但鹰眼觉得就系佢偷生落下嚟嘅。嗱呢度咧就顺带提就之后我讲嘅无限可能咧，喺第七或者第八集鹰眼咧特登为咗拯救为请黑寡妇死嘅时候，就系、是、鹰眼喺嗰个世界里面。系所有人都消失咗啦，佢太死啦，佢就都死晒啦。佢见佢做咩？佢冇咗个，佢就好似佢讲话斋，好攰，我冇办法再战斗落去啦。所以佢选择咗死。而家咧就系、是，其实就有消息做咩？喺如果鹰眼冇妻冇女嘅话，佢愿意佢绝对会代替黑寡妇死。但系喺世界上，但系喺复仇一四里面，因为佢有妻有女，所以黑寡妇觉得就系、是、我孤家寡人，你有妻有女，当然系我去死，我牺牲好过你去牺牲噶啦。但去到动画嗰度就系、是，大家你孤家寡人嘅话，鹰眼我为咗我为咗屋企人战斗，我冇屋企人啦，我生存就嚟做咩啫？所以呢度就叫做一个互相呼应嘅效果嚟嘅，同动画嘅无限可能，唔系话特别好睇啊。重新讲啦，呢度其实严格嚟讲叫做 O K 好睇，唔系话好精彩啫。但系睇作为一个圣诞合家欢电影冇问题，收货同埋只狗几可爱。虽然我唔系爱猫派，而最后咧有一个几搞笑就系、是、佢最后彩蛋竟然系。复仇者同盟音乐剧是好咯，即观众同埋鹰眼睇呢套复仇者音乐剧嗰时候咧，都系好咯嘅，嗰种好尴尬嘅表情，唔知道用咩表情睇嘅，但系佢竟然攞嚟做第六集嘅结尾彩蛋，呢种所谓嘅孖服式幽默感，我中意。咁呢套啦，如果四套剧情版四套美剧排名嘅话咧，最好睇一定系 Wonder Vision， 其次就系呢套啦，鹰眼。第三就 Loki 排第三是纯粹因为佢剧本唔掂，如果剧本好啲，执得好少少嘅话，会盖高啲嘅。至于过儿与雕兄，或者雕兄与过儿啦，睇你呢、這個，我对呢两个阿秀点样排次序冇兴趣。你如果系要作讲，即系好你想你有好多好多好多空闲时间睇啦， 唔系嘅话，唔睇系冇损失嘅，我都唔觉得会俾个队长四最低限度你两条卡苏，一蛋挞两件蛋散咁嘅货色做主角咧系大灾难嚟嘅，所以美国队长四唔会有嘅话咧，亦都唔使期待佢两个，所以OK 啦，呢套嘢就你即系我唔亦都唔咁样，你要睇我都唔反对嘅，亦佢未知佢未去到佢未去灾难到你睇完睇唔落去嘅地步。虽然我觉得都几难顶噶啦，你要唔用快放睇晒成套过儿雕兄与过儿咧，系需要一啲耐力嘅。六集就攞每集成50分钟啊，点顶啊？好啦，跟住最后咧就系讲动画啦。What if 无限可能九集嘅电动画，其实嚟讲咧，如果要 cut 嘅话，我会 cut 成七集最好。头两集咧就首先就系卡达队长，简单就系 Petty Carter 打咗超士兵血清，变咗卡达队长。其实只不过将美国队长角色换成卡达队长啫，好女权捻，冇任何变化，冇任何新意嘅，可以快睇冇问题。第二就系 what 就系、是、黑豹T'Challa 变咗星象，好典型黑人平权。只不过完全睇下 T'Challa 变咗黑豹之后，点样大发主角威能，系一路周围万人景仰，超唔好睇几唔好睇啦，又唔知超嘅几唔好睇啦，就系好 Marley Show 咯，嗰种就系呢两套咧，你可以快放睇都冇问题嘅，快33分钟，你就算硬啃都唔紧要嘅。好啦，第三套就系突然间所有有可能成为复仇者同盟啊，时间系复仇者同盟成立之前嘅，就系、是、所有复仇者同盟嘅成员候选人全部一死亡，就连巴顿都首先就 Tony Stark 死咗啦。跟住美国队长嗰时仲喺雪柜里面未出嚟啦，跟住咧索尔死咗啦，然后巴顿喺监被人屈咗系杀人犯嘅巴顿死埋，然后连玫瑰然后阿哭都死埋，咁咧黑寡妇就揾空走，然后呢个时候因为阿索尔死咗，咁 Loki 落地球去寻仇，咁又同 Nick Fury 一齐合作就揾出真空。呢段咧，我哋好开心，系好睇嘅，因为佢有悬疑性，有推理成分，剧情亦都叫出人意表，最后个剧解开谜亦都 OK。所以呢个都系我觉得如果呢个我再第一集会仲适合嘅。然后好啦，Doctor Strange， 假如佢当日唔系佢只手受伤，而系佢女朋友 Christine 死咗，咁 Doctor Strange 就走学魔法，然后即系利用时间宝石不断去翻去意外。翻去车祸嗰刻，希望救女朋友，但系救唔到，因为用Face 嘅讲法就系、是、佢女朋友死喺呢个平行宇宙里面，呢、这个宇宙里面咧系个特异点嚟嘅，即系话不论你奇异点啊，写喺个时间带里面噶啦，不论你点样改都改唔到嘅。而喺呢个不断去改时间里面咧 ，Doctor Strange 入咗魔，吸收咗大量妖魔鬼怪，暴走，最后将呢个崩坏嘅宇宙缩成一个奇点。就封印咗宇宙，阿多正就为咗呢个邪恶嘅 Doctor Strange 就为咗自己嘅做事，想忏悔，好有啲自我监禁啦。好睇就因为呢套嘢咧就连住迟啲 Doctor Strange 嘅第二嗰面嘅电影版，所以一定要睇嘅，同埋依然都好睇，好开心，唔系睇好，应该系好精彩。佢将 Doctor Strange 嗰种睇嚟好似好理性，其实好随性嘅个性表现出嚟。呢样嘢好多人都好会有少少误会就系、是、Iron Man Tony Stark 咧。睇嚟好似好乱嚟，其实个人好小心，甚至神经质。但系 Doctor Strange 咧，佢睇嚟好似好 Stephen Lord Strange 咧，睇嚟好似好小心好理性，其实佢几随性，甚至有时做嘢咧系几乱嚟嘅。一个会喺揸紧车嘅时候睇医学睇X 光报告人，你觉得佢几理性几小心啊？佢本身就是一个几小心几唔小心几唔小心几随性人，所以啲人话蜘蛛生佢咁乱嚟咧，其实唔意外嘅，佢就系呢种咁嘅人嚟嘅。系好人都俾外表呃咗嘅啫。嗱，第四集、第五集啦，就系、是、丧尸复仇者呢集真系好有复仇者味道啦。佢接住复仇者三无限之战，一开头班纳博士嚟到地球，但系见到所有复仇者几个复仇者俾咬咗，俾丧尸咬咗，然后佢同冇俾人咬嘅Tony Park Peter Parker冬兵啊，几个咧一齐谂办法去去搵血清救，然后一路冲嚟冲去，冲到呢个实验室，遇到丧尸化嘅 Wanda， 而最后佢同得翻个头嘅蚁侠 Scott Lang 咧一齐，同埋得翻一只脚嘅T'Challa 即黑豹啦，去Wakanda 去瓦干达，去做血清，但系见到俾丧尸嘅灰狼 Talos 咧，用丧尸大军进攻瓦干达，几恶趣味！你中你睇住喺丧尸片度咧好开心，同埋丧尸片咧挞大堆好混饭嘅。第六集通就系、是、假如当Tony Stark 喺Iron Man 第一集唔系俾十环帮捉咗，而系俾Killmonger 人命买佢亦做人命买家系啦，人命买家做。咁就救咗人民买家，就利用咗利用 Tony Stark 嘅科技去做佢嘅所谓嘅黑人解放运动。咁最后呢就追于俾T'Challa 个妹同埋小辣椒发现到，就希望阻止黑炮，阻止新任黑炮啊，即係人民买家呢去佢嗰个全球兄弟解放计划。呢度啦，跟住呢好啦，呢度几套期未讲完嘅。就因为就跟住呢就第七集就係、是、搞笑回啦。假如雷神索尔是独生仔，一个独生仔突然间个老豆瞓咗老豆瞓大觉，阿妈去咗开家，咁阿妈去咗开太太会，咁个仔去咩啊？喺屋企捣蛋噶啦，咁咧阿索尔走去咗地球，开超级大型 party， 搞地球搞到乱炸大龙，因为开 party 梗系搞到起响啦。咁咧阿 Jane Foster 咧就头都痛埋，美国政府都头都痛埋，就系有班外星人将地球将佢美国变咗个大趴场。点算呢？阿 Jane Foster 谂咗一样就系、是、阿仔导弹，老母有责任。跟住咧，佢走去谂，跟住咧，佢走去联络佢老母，去督佢背脊，由佢老母赶嚟地球闹个仔，跟住将个仔拉翻翻阿斯加特，成套系笑碌咗喺度嘅。因为真系完，佢话俾就系索尔就系咁嘅人，直播嘅波大无脑，典型靓仔，但冇脑。因为佢有 Loki， 佢比较有做阿哥嗰种气度。但系当冇咗阿索，当冇咗个细佬 Loki 嘅话咧，佢就完全一个男人嘅二世祖，有钱仔，每日除咗 happy 啊，饮到比夫啊，捣乱之后就乜嘢都唔识嗰种。而最搞笑就系喺套剧里面咧，Captain America Captain Marvel 即系俗称美国大妈咧，喺呢套系成个系列里面咧，佢就好似叫做咩？随传随到嘅斌妹咁样，总之系咩？地球有咩麻烦嘢，佢冇人解决啦 ，call 佢啦，一个 call 嚟，跟住佢搞呢度咧最搞嘢就系阿 Captain 大妈对住二世祖咯，索尔对嚟死僆仔，认真又唔系，唔认真又唔系，束手无策，搞到嗰下系嗰种无可奈何嘅感觉咧，系笑我睇到系得嚟都真系冇嘢讲，即系 Teenage 真系特别劲嘅，呢啲后生仔特别麻烦，尤其是超级有钱、超级劲抽嘅后生仔仲麻烦，呢个格啊，好啦，跟住最后咧就嗰两集系连集两集连埋一齐嘅。假如复仇者二欧藏攞咗幻视嘅身，然后就将所有复仇者全部打理晒，成个地面宇宙咧就成就成个地球咧就成个宇宙啊，净成个宇宙咧就俾拥有六级宝石嘅欧藏咧控制晒啦。而佢发现到就系单系，因为但系佢作为一个 AI， 佢嘅存在意义就系令个世界和平，而令个宇宙和平就系、是。将所有宇宙和平要制造宇宙不满嘅人类消灭晒，咁人类消灭晒咯，咁佢冇生存价值咯。跟住佢谂到就系去其他宇宙。而呢套剧贯穿成个动画嘅重点角色 The Watcher 咧，就系佢即系喺平行宇宙之间去监察住各个宇宙嘅。咁我从发现到 Watcher 嘅存在，就攻击佢，就去其他宇宙捣乱。咁为咗去解决一个超级大危机咧 ，The Watcher 咧就违反自己不干涉其他宇宙嘅原则，又喺其他宇宙入面拉咗一堆复仇者，一堆复仇者出嚟，去合力去解决 Ultron， 最后终于解唔咗。呢度咧，呢两集咧就真系好复仇者啦，甚至嗰个复仇者 Outer 嘅，又最后嗰两段Captain Carter 同埋攞住美国队长盾嘅黑寡妇两个盾牌互击，又另一嗰个咧就好有复仇者 feel 啦，同埋复仇者联盟标准嘅。一个圆形运镜，逐个角色嘅数咧，嗰下系大家睇到系我睇到好开心，其他唔知啦。仲有一个咧就系佢个镜头就系影咗宝石喺地下度，然后咧净系影住啲脚喺度转嚟转去，去表现出佢嗰下大运箭打到飞嘭嗰种感觉。这个咧亦都系好聪明嘅。甚至我咧就系呢套剧呢一两集比复仇者更复仇者，佢亦都睇出个导演好同设计层面嘅时候，好清楚复仇者联盟系乜嘢嘢。或者联盟其实系一啲奇离怪啫嘛，咦五个都系奇离怪嚟噶，女性版队长，黑炮做复仇者，人命买家，二世祖索尔，跟住奇摩拉， 同埋一个黑化嘅奇异博士，五个组成嘅多元宇宙守护队啦，佢叫做，但我一叫复仇者奥头嗰个，就谂办法去打啊无敌嘅奥创，只要终于搞掂咗，咁自己搞掂方法就唔讲啦，因为呢个穿桥嘅，但呢套咧，净系睇呢两集咧就已经好值回票价啦。亦都我咧都系讲真就系好，今年嚟我睇 Marvel 嘅作品里面最满意就系呢两集，绝对系，甚至喺满意程度高过蜘蛛侠三。关于嗱蜘蛛侠三一定会讲嘅，因为我喺录音嗰刻我仲未睇永恒族，我等Disney+ 上咗时候咧，我就一次我睇埋佢，又包埋佢讲，至于包唔包埋Matrix 嘅第四集咧，我犹豫紧，因为我睇晒四，我系特登为咗 Matrix 呢套戏咧。睇翻就前三集做晒功课先睇嘅，咁我可能会讲，都可能会讲啦，因为我积压，因为我净系讲，因为其实积压，我唔知之前冇讲过Venom 第二集，同埋好似 Venom 第二集有冇讲咧？唔知啦，总之系必时要讲埋啦。反正 Venom 第二集都冇咩特别，有咩讲得好长嘅，我亦都觉得其实唔难睇嘅，虽然都觉得唔好睇，好老实。咁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希望我睇，希望我能挨咗三个钟头永恒族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